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第十七集，皇上真厉害。二，轩辕凛沉默地看着他，承欢心里只觉得懊恼，明明事情是自己做的，可现在心里却觉得很委屈，还掺杂着羡慕嫉妒，并没能注意到轩辕凛的视线，直到对方忽然弯下腰，伸手捏住了他的下巴。你现在真的懂事多了。承欢瘪瘪嘴，轩辕凛捏他下巴的手很用力，他疼得想哭，又咬着牙忍着。轩辕凛很少夸他，就算语气听起来不阴不阳的，可他也不想这么错过了。他忍得辛苦，好在轩辕凛没捏很久，很快就松手站了起来。既然懂事了，就继续伺候着吧，朕这大明宫也不能养闲人。承欢眼睛一亮，又高兴起来。 我能继续伺候你吗？ 他想歪了，以为轩辕凛说的伺候是大明宫里的伺候，心里很高兴，现在就想扑到轩辕凛身上去，但张晋忠拉了他一把。 还不快谢恩。 承欢对宫内的规矩只知道个皮毛，张晋忠这么一说，他才反应过来，连忙跪下磕头。他心里高兴，几个头都磕得很实在。轩辕凛听见砰砰砰的，忍不住回头看了他一眼，不耐烦地挥挥手，起来吧。他抬脚就走，承欢拔腿就追，跟壁虫一样围着轩辕凛绕来绕去。他还穿着中衣，因为刚才抱着轩辕凛的腿蹭了半天，衣襟颇有些凌乱，引得宫人多看了两眼。轩辕凛脸一黑， 滚回去，穿好了衣裳再来。 承欢低头看了自己一眼，笑嘻嘻地答应了一声，小跑着进了偏殿。不多时就响起张晋忠的训斥声， 内侍的衣裳都一个制式，有什么好挑拣的。 承欢嘟囔了两句，大约是被张晋忠拍了一巴掌，他叫了一声，然后也没了动静。轩辕凛神情不自觉放松下来，也不知道自己想了些什么。等回过神来的时候，承欢正戳在自己面前系腰带，他瘦了太多，衣裳松松垮垮地搭在身上，已经完全撑不起来了，却因为他长得好，这么穿着不仅没有失礼，反倒多了几分别样的味道，看得轩辕凛眼神一深。 皇上去哪儿？ 轩辕凛移开视线，自然是去看看原品，毕竟他有了朕的骨肉。承欢脸一僵，刚才的高兴迅速退了下去，有些僵硬的 哦 了一声。他心里难受，酸酸涩涩的，又怕轩辕凛想起这孩子是怎么来的，又要和自己生气，也不敢露出什么表情来，只好垂下头不吭声。轩辕凛盯着他看了两眼，这才抬脚往外走。承欢顿了顿才追上去，因为心情沉郁，一路上都没有开口。轩辕凛忍不住看了他几眼，这些日子他身边并没有固定人伺候，因着承欢的缘故，许多事情他都习惯了亲力亲为，是以这些日子身边颇为清静。可现如今承欢一回来，这份清静就变得有些难以忍受了。他顿住脚，承欢走路不抬头，一头撞在他后背上。轩辕凛脚下稳当，纹丝不动，承欢却被弹得踉跄了几步，自己绊了自己一跤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轩辕凛嘴角一翘，回头淡淡看了他一眼，走路这么不当心啊。承欢摸了摸鼻子没吭声，他心里难受， 提不起精神来和轩辕岭犟嘴，又因为袁平有孕的事心虚，总怕轩辕岭旧事重提又把自己赶走，两个月不肯见他。他讪讪笑了一声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拍了拍身上的土，又去看了轩辕岭。他刚才撞的鼻子很疼，不知道轩辕岭疼不疼。他跟在轩辕岭身后看来看去，隔着一层衣裳看不出所以然来，犹豫了两下，抬手摸了一下。轩辕岭身体一绷，扭头看过来，程欢讪讪地缩回手。 我就是看看你刚才撞疼了没有。 轩辕岭觉得他只是想找个借口触碰自己，不甚在意地摇摇头，就那么一下，怎么可能撞疼他？程欢见他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，讷讷地放下手。他以往也不甚喜欢自己靠得太近，只是程欢控制不住自己，又知道他就算生气也只是跪一跪抽两鞭子，心里不太在意。可眼下程欢是有点怕了，之前跪了那么久，他都以为自己变成瘸子。轩辕岭又看了他两眼，见他只是垂着头站着，眉头微微一拧，沉着脸抬脚走了。程欢连忙追上，眼看着到了清风殿，他清了清嗓子喊道， 皇上驾到。 他养伤时候一直浑浑噩噩，许久没说话，嗓子有些不适应，之前一直低声，轩辕岭也没察觉到多少不对劲儿。此时这一唱诺，他才听出来很明显的嘶哑，只不过几个字而已，竟然还破了音。养个伤还能养得嗓子哑了。轩辕岭颇有些无语，也没有再理会他，径直进了清风殿。袁平已经带着一群工人迎了上来，看见他羞涩一笑，盈盈跪道。轩辕岭想着他有孕，便伸手扶了一把。程欢偷偷瞥了两眼，忍不住咬了咬嘴唇。 轩辕岭原来不是只有对着陈荣的时候才会温柔。 他心里酸酸的，扭开头没再看。轩辕岭已经牵着袁平的手进了正殿，并没在意他。程欢等了等，瞧见周围的工人都散了，才竖起耳朵听里头的动静，但两人说话的声音都小，他听不见什么。按捺不住往门口凑了凑，里头轩辕岭正说，只要孩子平安生下来，是男是女朕都喜欢。程欢不自觉地握了握拳头，略有些恶毒地想，万一生出来的是自己这样不男不女的怪物呢？他被自己的想法唬了一跳，脸上一白，连忙走远了两步，不敢再靠近，唯恐轩辕岭发现自己的想法，知道他在诅咒那个没出世的孩子。他这样恶毒，连自己都无法忍受，何况是轩辕岭？因为这样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念头，他颇有些魂不守舍。直到轩辕岭从里头走出来，他还白着脸直愣愣地站着。轩辕岭看了他好几眼，他都没注意到，仍旧在发呆。袁平见这主仆两人都木头似的戳着，颇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小心翼翼地询问 皇上。 轩辕岭还没如何，程欢却猛地扭过头来看着他。袁平唬了一跳， 陈公公，这是怎么了？ 程欢笑不出来，敷衍道， 走神了， 朕还有政务，晚些时候再来看你。 轩辕岭说完抬脚就走，丝毫不给袁平挽留的机会。他身高腿长，走得又快，程欢不得不小跑着才能跟上。冷不丁前面急走的人脚步一顿，程欢没收住脚，一头撞在他肩膀上，肩胛骨极硬。轩辕岭又是一身的腱子肉，程欢撞了这一下，只觉得鼻梁猛地一疼一酸，眼泪就窜了上来。他抬手摸了两下，捂着鼻子说不出话来。 轩辕林本想看他笑话，却没想到人哭了起来，当即呆住了，半晌都没想起来该说什么好。承欢自己轻轻揉了两下，勉强忍住了眼泪，抬头看了轩辕林两眼，他这次撞得这么疼，轩辕林也疼吧。他探手摸了摸轩辕林的肩膀， 皇上，臣不疼。 轩辕林握住他的手，看他鼻子红红的，心里有些过意不去。他并不是刻薄的人，却总让承欢承受他恶劣的一面。大约是这个人在自己面前太过真实，也并不美好，所以他袒露自己恶劣的时候，竟十分的理直气壮。任无碍，你这副样子，先回去吧。承欢心里一慌，反手抓住轩辕林的胳膊。 皇上，你说过，我能继续伺候你的。 轩辕林当然记得自己的话，但他想去见陈荣，承欢并不适合跟着。朕只是让你回大明宫上药，这副样子，怎么在外行走？承欢松了口气，又嘿嘿嘿笑起来。 啊，嘿，皇上是嫌我这样丢人，还是心疼我呀？ 他自己也觉得后半句可笑。轩辕林但凡知道心疼两个字怎么写，往日罚他的时候也不会那般不留情面。虽明知如此，他却不肯给轩辕林否认的机会，话一说完撒腿就跑，心里觉得占了好大一个便宜，步子都轻快起来。轩辕林张了张嘴，瞧见他已经远去了，只得再闭上，却隐约觉得头疼。他有点摸不清自己的想法，明明承欢如今乖顺了许多，说话也没了往日的刻薄，可他竟不觉得欢喜，反而有些排斥。他心里叹气，抬脚往前朝去，后宫接连两位妃子游喜，前朝一片欢欣鼓舞，连早就退出朝堂的舅公忠义侯齐明阳都专门进了一趟宫。可这些人里，陈荣的情绪他摸不准，是生气呢，还是也为他觉得高兴？他有些不知道该怎么应对陈荣，也不太想去看他。可对方的脾性，若是自己此时不去，说不得他又会胡思乱想些什么。他命人将陈荣宣来御书房，内侍一连跑了三遍，人才姗姗来迟。轩辕林知道他这是生气了，这应当是在意自己的表现，可轩辕里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多高兴，反而有些愁苦。他坐惯了高位，偶尔兴致来了可以放下身段去讨好，可心里还是很排斥的，因而瞧见陈荣脸色阴沉的时候，他的脸色也不好看起来。承欢那样刻薄的性子，尚且知道为大昌有后高兴，陈荣这副样子是想做什么呢？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